强人做事。 参，参参。 其的师兄现在何处？ 在徒弟室内。 勇士们，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？ 小人认识韩琦。 徒弟子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。 遵命。 林夫站起来。 启禀相爷，果然是韩琦，自问一死。 林父取血陈庄，开封府去告。 状告当朝驸马，无人敢写。 无人敢写。韩 韩， 带领民夫去到官代署那里卸妆，拿过布鞋抓来见我。 多命， 随我来。王朝， 哎， 命你去往此池宫与驸马报信。 将说什么？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，行至京郊，偶遇韩琦，杀死了母子三人，请驸马过府一 处地方，用芦席将寒气之声遮盖一起来，好好看守。回呀！ 哦。 年32岁，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，必死安其尸。相连堂下候审。 是。 请 要不请， 驸马公不知驸马驾到，委屈冤名，当面恕罪。 契丹本宫来的鲁莽，命公海涵。 一安，驸马可知韩起行凶之事？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，何不将韩起带上堂来，一同审问？ 好，来， 哎， 带韩起。 相连上堂， 来了。看见相连， 驸马公，驸马公， 安公， 我认识他们。 韩琦哪厢去了？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证呢。 啊，都。大胆贫妇，竟敢诬告我父韩琦，哪里容得？休走。看得见， 你们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，一言不问，为何仗剑就杀？ 我杀了他再问， 杀了他，你还问的什么？ 这个 什么？ 如此，本宫忙着了。 你特意的

桥连江，现有凭证在官仓，人来看过香莲庄。 好， 头破男儿当不成，杀心灭子两心丧，彼此寒气丧无常，壮志压鞍在人梦的大堂上。 好， 杨呀有什么好，这铁面不似气肯高， 难道我当朝驸马怎么样啊？ 王朝马汉汉唐高 封唐， 将我高 我身上穿的本是公和孝，你身上穿的是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讨个恼。气愤不过将你打，日速叫你命朝 大喊，陈世美特狂傲，咆哮公堂放柳条，你命韩琦去行刺，开封大唐还不着。 我差韩琦，你们谁知晓？ 先有相连情厚报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， 先有你的杀人刀。 可安宁。皇姑不在紫池都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那短翠姑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牢。官司难开，想回过头来把项链交。 相爷唤我为大条， 今一年不才交，仗过黄国龙凤教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看。 是 你可听？ 相恋与我分大小，因此我才动怒气。 相恋讲的是真理，你偏偏靠打理不公。 我今要打相恋你， 有我在此你打不成。 要打要打，我是要打。 不能不能，你不能。 你随我打本经过滩， 臣有理，哪怕见朝廷，我让你先行。 好人竟敢顶撞我，倒叫本宫怒气生。吩咐宫人暂歇。 我为何情，相恋说明把真情诉。 城，微臣既是黄家龙，当与黎民断冤情。相念相念济公因何事， 我太想我的小江上，哪个抢了你的二房女？ 是非黑白要分明，防朝莽汉 教养子女啊，数年千万年数我做官。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，他害得你举家不团圆，母子三人回家转。 见一良人我皱眉，你只说是包相爷举官前今我有冤到何处去告，我到哪里去诉？天哪天哪，这乃是欺负我这满乡的 开战！

同样美妙。 和煦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。